慧灯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陶杰、刘西良、胡恩威，光明顶。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今晚的话题呢就是创意的延续篇，就叫做创意值万金。 昨晚就千金的， 今天要加码的啦。 即是更坚啊，这料。 即是说这件事呢是很值钱的，是吧？主持人呢就是本人小弟陶杰呢，同埋这个两大文化先锋呢，就一个胡恩威，一个刘世良。咁我讲这个叫做创意工业呢，即是其实你说呢，而家最近在这个华人社会，最流行的那件创意工业可以搵大钱的，就是几米漫画。但这个几米是来自台湾的漫画家，1958年出生，今年只得40有56度。咁、呢就佢个漫画呢，就最近呢我发留意有英译本，原来是美国佬出咗。 有法文的。 法文。有法译本。 有日文版。 哇，这个真的呢是 希列文都有。 是继成龙周润发之后呢，即是用一支笔呢是冲出亚洲和台湾。 成龙周润发不是用一支笔的。 用个拳头。 即 是叫在华人是登上国际文化舞台的一个呢，即是一个特异的例子，即是即是独特。 都叫 你辛苦钱。 几米现象。 几米啊，在第六版啊，那个向左走向右走啊，漫画现在出到第九版。总共印刷的数目是差不多去到28万， 是吧？ 是啊， 不大陆那些收不到钱的。 又冇咁 急，唔系 呢个希腊版 大出版社嚟噶，呢个辽宁教育出版社。 英文版就一定收到钱所以呢个系应该咧，即系呢个创意工业我哋研究下佢有咩现象。 呢个几米现象系几 有趣？呢个几米你睇真啲啊，其实咧我都觉得好奇怪，因为照计就唔啱睇嘅。因为它里面它无论那个画工啊、构图啊，同埋它成个个情调、那个 mood 呢是好欧洲的。 嗱 咩月亮不见了啊，向左走向右走啊。讲嚟讲去呢是那个人啊，那个城市人受到那个压抑。 疏离感。 同埋呢它想寻找一个个性的解放。同埋人與人之間咧嗰種隔閡， 或者對愛情憧憬嗰類。 我見到幾米嗰啲書喺成品啦，台北成品，2000年到啦。我初頭買咗翻嚟，以為係法國人畫嘅，只不過係中譯本。 唔係，其實佢好得意嘅，因為我哋訪問過佢咧，佢話佢其實未畫向左走向右走，或者係地下鐵之前咧，佢係做漫畫評論嘅。咁佢好中意法國一個即係繪本家叫做桑貝嗰個作品。咁你比較下咧，其實係相近 好似 啲嘢。 即是好受佢嘅影响。 但问题系受影响啦，因为里面嗰种 mood 啊，法国佬系鍾意咧，即系摊喺到个咖啡露天咖啡座啊，晒太阳啊，饮一杯咖啡啊，就喺度諗一轮嘢啊，揸住啲杂志喺度睇啊咁样。但系咧呢一种嘅生活形态咧， 一啲都唔台北嘅，其实 一啲都唔台北， 又未必系， 亦一啲都唔上海、啊。更加唔香港广州喎、啊、点解呢？ 香港我就同意。 好简单啫，因为你睇几米每一幅嘅画面呢，你睇到后面有一样嘢，呢、這个叫社会福利制度。嗱你睇下，你搵月亮啊，向左看向右看啊，嗰啲人坐地铁发吼斗啊。点解呀，喺嗰欧洲个 mood 里面有咁多人可以有咁多时间去胡思乱想呢？ 香港人都系地铁都有发吼 斗。香港人有冇咁呢？嗰种吼斗 系上床啊，翻工啊，吼斗 系神经病啊。但系人哋几米里面嗰种欧洲气氛呢，唔系神经病，系哲学家、思想家吼斗。 即系探讨人生嘅真理。 系啦，咁呢你呢种。 人生嘅意义系乜嘢？ 呢種 mood 咧，呢種咁嘅心情係一種奢侈品嚟嘅。你如果冇法國啊、奧地利啊嗰種，嗰種後邊有一個好重嘅交税交六成嘅社會福利， 邊有空間發牛豆啊？ 養住你咧，你根本冇呢個空間。呢、這個空間咧係用政府俾好多錢， 又政府嘢或者社會文化 尊重嗰樣嘢， 呢個第一 著重呢一樣。 再加第二，佢個裏邊嘅嗰種藝術啊、音樂嘅投資啦， 即係西方古典音樂啦，嘅一個， 譬如話有個廣場啦，係咪有嗰啲街道啊，有電車啦， 或者保留啲舊嘅建築啊， 舊建築啦。 大學生、大學教育普及咧，佢有嗰個社會嘅氛圍，先可以有幾米裏面嘅嗰種 咧。即其實係一種文化想像嚟嘅，有啲似我覺得，如果我哋 係 類比翻咧，啲西方人睇即係中國，即係你講蘇絲王咧， 係啦， 呢個就調翻轉啦，就中國 人啦，其實咧就呢個叫咧叫偽歐洲情調。等於蘇氏王裏面嗰個叫偽中國情調，有個偽字， 有啲類似。 咪個賣點就喺呢度嘛， 係啊，我賣喺度。好啦，而家就問題就咁。你去到台北，雖然有幾間咧嗰啲咖啡店咧， 好多間 㗎，幾間㗎，好多間 㗎。 其實台北亦都越嚟越歐洲嘅。 係啊，佢即係你入到你發覺台， 佢有意識地去模仿， 即係好刻意啊。 嗰個小資產文化喺台北係強 過香港多。入到去嗰啲咁嘅 sofa 啊，同埋有刻意咁整幾個書架啊，個書架上面嗰啲係小。说啊，诺贝尔 或者哲学书、 哲学书啊，或者历史、 宗教 啊、宗教嘅信仰咁，即系佢嗰个台北嘅嗰只咖啡店文化系好刻意咁做出嚟咧，嗰啲墙啊，画到好似地中海啊、希腊啊， 咁我都觉得都 唔系，我都系扮埋一种感觉啊嘛。 譬如台北，我哋去过一间咖啡店，好好玩嘅，佢里边咧就净系唔准人讲嘢，就想饮一啲好好饮嘅咖啡， 同埋咧你打开嗰啲咖啡嘅 好贵啊， 嗰个饮品个 menu 啊，哇咩叫做醉人心脾啊，咩蜜月情怀啊，咩叫黑色。 即係佢哋有好多情趣喺裏面啦，呢啲係生活情趣嚟㗎。 但我覺得有少少呢，呢啲叫 over the top， 即係矯油咗少少。 唔係，但係我覺得係市場上係成功㗎。 咁當然啦， 唔係喎，咁你 有咁嘅馬市場 一啲啲喎。 但係咧，即係幾米呢嗰個賣馬係由嗰陣啊，嗰陣叫台北嗰個小資產階級嗰度咧出嚟。但其實咧，你行出嗰幾間十幾廿間咖啡檔咧。周围咧有龙山寺啦、妈祖阁啦、槟榔妹啦、斩鸡头拉选票啦，呢、這个叫闽南话啦，呢、這个歌仔戏啊，缅嗰啲个是咩嗰啲咁叫豪仔嗰啲咁嘅， 蚵仔煎、 蚵仔煎、 青竹小菜、士 林夜市嗰啲唔系噶，即系你嗰个其实几米嗰个 mood 咧，其实好小众啊。 唔係，佢係小資，唔係資產階級。 但係你知道台灣喺台北同埋台灣就好唔一樣嘅。台北其實係好小資，同埋佢哋用歐洲做一個咁嘅模式嘅。咁但係如果我哋比較翻台灣同日本嗰個做法又好唔一樣。譬如日本嗰個小資咧，佢就會真係好徹底地 索咗入去， 學咗嗰樣嘢，即係好似去翻 自己嘅一部分， 明治維新嘅時候。 但我睇幾米嘅漫畫，佢唔係佢唔靚，係好靚，俾人個感覺好好。有一種好祥和嘅感覺，但係覺得呢個唔係中國人社會，呢個咧係一個咧真係一個好似好歐洲，同埋咧係一個咧屬於二十三世紀啊理想之中嘅華人社會，可能 但係正正係因為佢唔係中國啊嘛，佢唔係台北啊嘛，佢唔係大陸啊嘛， 咁即係話咧， 佢係一個慾望，大家嘅慾望， 同埋裏邊嗰啲文字嘅處理都係好感性嘅，佢唔係去面對緊現實嘅殘酷，只不過咧就係為大家找到一個感性， 同埋用一種好詩意嘅方法去表達出嚟咯。 咁你都話係一種逃避主義嚟㗎， 呢係直情係逃避。100%是逃避， 逃避小資產階級文化，99%都是逃避的啦。 咁有冇去逃避？ 工農兵文化就不逃避嘅啫。 變咗咧，即係喺上海、北京咧，你要睇到點解咁暢銷喺。 喂，其實係反映到大陸都有一種嘅新興嘅 開始一個小資 文化同埋中產階級文化咯。幾米現象喺大陸。 即係話咧，幾米呢個擺明係一個夢嚟。其實是一個泡沫嚟， 係中港台都係夢嚟。 你吹得到呢一扎五顏六色嘅波波，而有一班啱啱識行路嘅一歲到嘅細路仔走埋去撲咧，你販賣嗰陣波波肥番鹼水，你已經發達啦。幾米嘅漫畫其實就是番鹼鋪， 但係個問題就係要睇翻， 但成為工業喎。 過咗幾個月之後，究竟呢個熱潮會唔會繼續呢？即係因為我覺得歐美有個傳統係比較好嘅，甚至日本比較好，就係大家比較長情嘅。即係譬如話你史諾比啊，或者有好多 典型 嘅卡嘅人物咧，係佢係一個好長遠，大家對佢感情。 唔係同埋佢哋個注意力係可以 係啊， 維持得比較耐嘅。 但係香港，或者華人社會好多時候咧，就即係一陣 榨乾啊。 譬如話你而家老夫子。咁哇！我睇冇乜人記得老夫子係邊個啦，即係我哋好似唔係好冇乜一種咁嘅深度，或者係可以 即係老夫子咧。老夫子呢個漫畫咧，其實咧就可以揾好多錢。 系 问题就系嗰个作者本身可能传统少少，守旧啲咁多。 啊、 即系你睇佢个主题都知噶啦，啲老夫子 打嗰啲飞仔啊， 最憎嗰啲衣标旗立异啊，奇装 着喇叭裤啊嗰啲。 即系咧，咁佢自己本身都好标旗立异， 同埋老夫 造型个老马二， 同埋老夫子嗰啲漫画咧系冇晒逻辑嘅，即系你又唔系神怪，又 题咁样， 又唔系科幻。 咁所以咪几得意，几香港咯嗰样嘢。 即系就好香港。咁我记得我好细个去英国读书嗰时候，我带啲老夫子咧。就去嗰边，嗰时我读中学，哇同屋咧有个法国仔，咁佢攞本老夫子嚟睇，哇睇到 kit kit 声笑，笑到碌地啊， 系啊， 佢觉得好好笑， 唔系因为佢好少字嘅啫，老夫子， 因为佢睇到老夫子一脚踢咗个波，跟住咧个波飞咗上月球，佢跳上月球嗰度攞翻个波，佢觉得咧即系无厘头到咧系全无啊框框，咁收尾佢就问我老夫子里边慢慢啲对白系讲乜，叫我译埋俾佢听，即系原来呢个创意咧系唔同。国家文化之间其实可以跨越， 佢觉得老夫子沟咗嘛， 系咪觉得好屎？之后仲有好多啲默片嘅，即系默片喜剧嘅《巴士达基顿》啊，嗰啲概念噶嘛， 系啊， 系嘛？但系而家啲香港人就，譬如呢排兴几米咁啊，大家涌住去睇几米。 但老夫子 或者买几米玩具，买几米月， 过多几个月咁可能 同埋咧， 唔知兴啲乜。 你老夫子嘅形象咧唔讨好，就佢系一个摆工，佢一个白虎，即系嗰啲叔父同埋嗰个大番薯， 大番薯 系一个老。 陈先生好像不是啊， 陈先生就young啲，我都三十几岁。即是你没办法呢是可以呢达得到呢十零廿岁那班青少年。他会看了笑一笑，但他不会长久。同埋你将老夫子你怎么可以转做商品，可不可以做老夫子？ 有老夫子公仔出过。 有没有公仔？ 我买过的，有的。 有老夫子以前粤语长片都有啦。 老夫子。 嗱，徐克又拍 过。徐克拍过啦。卡通片啦，系啊。 有个叫胡树宇。 系啊。 拍过老夫子卡通。 卡通系啊。 但系呢我 想。真人都有啊，以前。 真人都有，真人 都有。但系好全做老夫子㗎嘛。 我都讲个创意观感系唔够。系仲要进军好似几米咁进军欧洲、美国。 真系進軍到我就有啲保留嘅， 幾米嗰個就得。 係你覺得？但我覺得未必，我覺得只不過係同佢哋同類型嘅一啲漫畫，太接近， 太接近， 即係唔夠 中國風格， 原創性。 幾米嗰個咧係冇中國風格，但係咧講話又講翻轉頭，中國嘅漫畫連環圖何來何曾有個風格咧？ 你冇嘅，唔好话冇噶。 有。 黄先生， 我记得我细个咧，《 流浪记》， 我细个睇好多咧系国内出嘅， 佢国内出嘅卡通片， 就系关于《三国演义》啊、《红楼梦》啊、《西游记》啊嗰啲。 系啦。 咁咧嗰阵时画好细细本， 细细本一页一格古仔嗰啲咁啦， 系先白描勾出嚟嘅， 画得好好嘅。 呢个后来咧喺香港都有， 系啊， 譬如最出名呢个叫做潘飞英。 潘飞嗰啲系呢个就唔识。 诶，你嗰阵时啊， 唔系我未出世， 你出咗世，但系你屋企有钱，因为你爸爸咧， 我中国 爸爸会俾你去 摆字区， 俾你去上海理发公司非法，唔使你喺啲楼行嗰度咧坐木箱。 梗唔系啦，我哋喺嗰啲巷仔嗰度飞嘅啫， 就摸你个光明顶。 市渠 咁喺巷仔市渠嗰度咧，就有个大木盒，木盒里边一扎牙。 我都系咁， 我都系咁样喺嗰度睇。 揿揿一连环图。 剪到就嚟甩半仔噶 啦， 仲系中间夹咗头发碎噶嘛？ 冇咩潘飞，咁你要讲嚟就潘飞英。 嗰扎嘅连环图就系潘飞英作噶， 系咩？ 系 咩？ 系啦， 真系古仔啊！ 就三气华云龙啦，呢个彩花贼啦， 好你先识 嘅，系咯，叫薛 代沟， 薛江反唐啦， 薛江反唐 啊，呢个啲水浒传啊，三国 封神演义嗰啲啊， 封神榜。同埋好多叫呢个叫八仙闹东海啊嗰啲咧，即唔系大围嘢嚟，好多系武侠啊，施公案、彭公案都好多。 系系。 咁呢一扎连环图咧，你发觉咧，其实佢系受中国传统国画影响。 系啊，啱。 你睇个构图咧，前景、中景、远景，就咧系你话有冇创意？我觉得创意好贫乏。因为咧个叙事嗰方式咧就系咧 好平面， 好平面，即系 嚟嚟去都系咁样， 同埋唔现代咯。如果 唔得现代化，你话佢好唔好，我唔觉得佢系唔好，因为你始终都系华人，呢个系中国文化。你起码你而家睇翻齐白石、富浦石， 唔系同埋你 点对佢有感情， 同埋个主题好紧要噶，我觉得系几米嗰啲咧，佢嗰个主题咧系有一个普遍意义噶嘛，即系无论 系欧洲人睇，贴近咗现代人一啲心灵， 即系打破咗个打破咗个文化嗰个隔膜。 但你睇马老夫子呢个形象，鬼佬系冇办法接收，即系冇办法理解。 唔系佢啲行为都冇办法理解。 唔系佢呢个形，点解佢会系咁憎嗰啲飞仔咧？ 或者黑人咧， 因為佢後面佢有一個有一個中國文化個傳統，係啊，卜卜齋啦，佢做卜卜齋， 係啊，反味咯。 佢嗰個卜帽啦，係嘛，本身同埋嗰啲須啦，嗰個老花眼鏡。 但你唔覺得係個反諷咩？呢個形式。 但係呢個係鬼佬入唔到，佢冇辦法。 唔係，同埋你知唔知老夫子其實係抄自大陸嘅 黃先生啊嘛， 一個漫畫嚟， 三十年代上海漫畫 啊， 即係變咗呢個咁嘅創意，佢冇辦法成為一個工業。你成為一個工業喺個地球村咧，一定要攞到個最大公約數。美國佬、歐洲人、英國佬、希臘，甚至印度都可以收得到你嘅。 你有冇留意啊？ 唔係，其實日本人係最 你睇宮崎駿 咪點啊？哇！打入 《千與千尋》啦！ 哇！你睇宮崎駿嗰啲 個原因就係因為喺成個宮崎駿啲漫畫裏邊咧，佢唔係典型嗰啲迪士尼式，即係講童話，而係佢真係探討緊人性 啊， 或者現代文明啊、科技文明 啊，有一種悲劇。 但你有冇留意？其實佢好日本嘅喎， 係啊， 佢啲造型啊嗰啲。 咁啊，點樣日本法咧？翻翻嚟先探討。